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您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为您讲述王琛的故事。怎样的经历让他结识了一个美国小伙，并擦出了爱的火花？当杨女婿第一次见中国家长，会面临什么样的难题？当中国姑娘漂洋过海初次见公婆，又会遭遇怎样的尴尬境遇？跨国婚姻中会存在哪些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在家庭生活中又会出现怎样啼笑皆非的小插曲？本期人物空间，请继续听王琛讲述他的故事。在上一期的节目中啊，王琛分享了很多他教授小朋友学外语的故事，里边也有好多的他的心得和方法啊。我觉得作为学生来讲，遇到王琛这样的老师应该是特别幸福的。我们过去有一个老电影啊，叫《乡村女教师》，就把这个女教师的形象啊深深的植根在了大家的印象当中。 嗯， 记得小时候大家都会背这个哈，叫什么哇哇啦西里夫达，是吧？当然那是个老电影啊。但是呢，就是讲到老师在孩子心目当中的这个印象和地位的话，可能到你成年以后你也不会忘记。 嗯， 我相信王琛的学生当中有很多可能也都到现在也还记得你啊。 跟有的孩子还有就是保留了联系方式 QQ 啊什么，还经常教师节的时候还问候一下， 是 还挺感动的。 现在你等于是双方面哈，既有这个原来在国内教的学生， 嗯， 啊，也有现在正在美国教的小朋友啊，也是你的学生。哎，你有没有觉得就是比如说东方孩子和西方孩子他们之间的这种差异啊？ 还真是有。 嗯， 就比如说像在中国教小朋友，他们比如说对你表达爱意的时候，他们可能会给你写个小卡片呀，然后趁你不在的时候也放在桌子上，然后等你上班来的时候啊，看到有学生给你准备的一些特别自己手工做的小礼物啊，还有一些感谢卡。 嗯， 但是美国那边呢就是更开放一点，我觉得比如他喜欢你的时候，等你下课要走，他会过来给你一个特别大的拥抱，然后说 I love you 什么之类的。嗯， 是一种是特别含蓄的哈， 对， 另外一种就是特别直接特别奔放啊。 嗯， 这个可能一方面是文化的差异，另一方面呢也是就是他在不同的生活环境当中养成的不同的性格的。 对，在那边我要适应的就是拥抱，他们真特别喜欢抱。 说到了到国外啊，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王琛呢也提到了是因为有了一个外国先生。 对 啊，其实这个跨国婚姻啊， 嗯， 在咱们现实的生活当中，咱们老百姓的生活当中， 嗯， 现在可以说应该很常见。 对， 过去倒退个20-30年啊，这种跨国婚姻好像都够编小说拍电影的那种级别啊， 嗯， 都是很少见的，大家都觉得好像很遥远。 新鲜。嗯， 现在呢他就来到我们身边。因为有可能你比如说你上学的时候， 嗯， 啊，你的大学的同学里边， 嗯， 可能就有外国朋友，有外国学生，对吧？ 对， 你尤其是你又外语这么好，你可能在交流的过程当中接触到的外国友人也更多一些。嗯， 对， 对吧？ 嗯， 你和你先生是怎么认识？是在上学的过程当中啊，还是在你工作的过程当中？ 嗯，是我大四的时候，然后我找了一个兼职，就是在一家英语培训机构。那个时候那家英语培训就刚在就开第一家店，然后刚开，然后我就去那儿兼职。他呢是那个时候刚刚来中国工作，他是来当外教，然后等于说那个时候在工作的环境当中认识的。 你们俩是同事那个时候。 对。 光说他了，能不能告诉我们他的大名是？ 他的英文名字是 Corey Hazelton， 但是他给自己起了一个中文名字叫何思远。 何思远。 对，他的那个英文姓是 H 开头嘛，所以他想姓何，然后他又觉得哎呦他特别喜欢思考，然后就思远。 思考的很深远。 对，想的比较多。 你有没有发现啊，外国朋友给自己起中文名字的时候挺有意思的啊。我大概琢磨了一下，他大概分几个类型啊。你像你先生那种，这是一个类型。他是一看他的中文水平就很高， 他想给起一个像中文名字，中文名字， 对，而且还有很有含义。就是你像咱们中国家长给孩子起名字，也不过就是也就是这样了， 对 吧？ 对 啊，还有一类呢，就是完全谐音啊。这个比如说他找一个姓啊，叫鱼汤姆，是吧？哎，这个张汉斯，哎，这是完全谐音。这个最简单啊，这个没有什么脑子可动。还有一类朋友，他可能对中国的文化稍微有一些了解，但是又没有到像你先生的这种高度啊，所以呢他会给自己起一个现成的中文名字。而且他觉得这个中文名字很厉害，很喜欢啊。比如说咱们都特别熟悉的那个经常在电视上露脸的那个曹操，是吧？他管自己叫曹操啊。而且现在好像还挺活跃的，这个都进入了演艺圈了。是不是有叫刘备、关羽、张飞的，咱就不知道了。哎，反正就是说这也是一类中文名字。 对， 挺好玩的。就体现了他们西方的这种思维当中对于中国文化的理解和认识。但比如说你们俩在认识以后交流的时候，会不会有这样的差异，然后让两个人聊不到一块儿的那种感觉？ 还行吧，因为其实就是了解他的人都会觉得他比中国人要说还中国人。他是一个特别传统的，像我们印象当中可能外国人都会比较就是开放一点什么，但是他是一特传统的一个人。所以我们俩在一起其实还挺和谐的。 说他特传统，他是特传统的西方的那种思想呢，还是传统的中国的思想呢？ 传统的中国思想吧，我觉得。 那他在他的这个故乡啊，他在美国的时候，他是学什么的？跟中国文化有接触吗？在国内的？ 他是学历史的。 学历史的。 对，他特别，所以中国历史其实比我还好呢。 难怪啊。这个先秦两汉是吧？ 对，他学历史还有政治这方面的，本科是学这个的。 很厉害啊！所以他对于中国文化的认识应该是很深入的，尤其是对于历史的这种发展呀研究。那他有没有跟你讲过他为什么要到中国来？ 一开始吧，就是他也是在那边有一个工作，但是他觉得没有什么发展。而且就是如果干下去可能一辈子就是一直是那样了，我可能就是一个经理或怎样，就一直是那样。但是他想怎么说，挑战一下自己。然后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然后呢就来了。 就是到了中国，到了北京，然后找了一个教师的工作， 有一个机会说你过来看看吧。 然后就遇到了自己的另一半啊。也挺神奇啊。 对呀， 这个远隔这都不止万里了，好几万里， 地球的另一边。 对，然后两个人相遇相知，然后又能够到结婚成家这一步，缘分是怎么说呢，就是都逆了天了。 是一开始就是好朋友了，很长时间就彼此都很了解了。 对，那他在这个表达爱情这方面和咱们中国的小伙子也不一样，他还是说他严格的按照咱们中国人的这个程序这个方式来表达。 表白的时候也是很紧张的。但是像他们就会每天都会把这个 I love you 挂在嘴边上，就是我很爱你，很关心你，他就会表达出来。 就不像中国的这个男士，这很难把那仨字说出来。 对，他会每天会拥抱你，出门上班会拥抱你，会 kiss， goodbye kiss， 这样。 哎，这是一种那个他表达亲情和爱情的一种方式啊。在交流多长时间以后，你们就决定结婚了呢？ 哎呀，认识好久了，就他来 北京要09年来的。 2009年。 我们14年才结婚的。 哎呦，这个爱情也算是长跑了。 就是因为中间也当好朋友了一段，因为后来我毕业之后我就没有在那个培训机构继续干了嘛，我就到那个学校了，他还在那儿继续干，所以就是平时就是偶尔联系一下。 最后确定这个恋爱关系，那也是经过了一段时间。你们的这个结合也得是像咱们似的，得先见见父母啊什么的， 对呀、 啊，是吧？双方家长啊什么的。 一开始反正跟我妈说的时候，我妈还有点稍微不能接受， 有点吓一跳的感觉。 说中国人，中国小伙子那么多，为什么非要找一个外国？ 结果见面以后，你父母对他的这个印象和感觉怎么样？ 首先就我爹先灌他几杯酒，然后反正就他还行，我妈觉得他这个孩子还挺不错，挺实在的。 那这是他是在国内，就是在中国先见了你的父母。 对。 那你在结婚之前有去见过他的父母吗？ 去见过一次。 去正式的去见过一次。 就放假的时候我们一起去了一趟美国。 去见未来的公公婆婆。 对、啊、他们那边就挺随意的，一开始我都不知道怎么称呼、因为也没结婚也不能叫爸爸呢、但是你说他们也没有那个就是叔叔，他们就他就说你就直接叫他名字就行了，我就直接称我公公婆婆大名儿、我觉得还挺别扭的。 对，因为他们里边好像、 他们没有那种尊称， 对长辈的称呼就是要不然就是最多就是什么 uncle auntie 之类的， 那个不能叫，那必须真的是你的叔叔阿姨、或者必须真的是你的亲生哥哥姐姐，叫 sister brother。 哦，就是不能像咱们一样说你先见着这个、这个对方的父母先叫叔叔阿姨，这是不可以的。 没有 啊，这也无形当中给我们提了一个醒啊。这个以后这个交了外国女朋友或者是外国男朋友的年轻朋友们啊，这也去了人家这儿别这么叫。 怎样的经历让他结识了一个美国小伙，并擦出了爱的火花？当杨女婿第一次见中国家长，会面临什么样的难题？当中国姑娘漂洋过海初次见公婆，又会遭遇怎样的尴尬境遇？跨国婚姻中会存在哪些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在家庭生活中又会出现怎样啼笑皆非的小插曲？本期人物空间，请继续听王琛讲述他的故事。 其实想要跟你这个学习和了解的东西还挺多的啊，就比如说你的这个工作关系啊，你比如说你是在国内和你先生结婚呢注册的，还是在美国注册结婚？ 在中国注册的。 在咱们这儿啊，也像咱们普通的 民政局领证， 对，这是领结婚证， 对， 然后办婚礼，结婚， 对，我们是中国办了一场，美国办了一场， 到美国这儿也有个仪式，但是在美国就不用再注册领结婚证 了，不用了， 然后结婚以后呢，你就可以随着你的先生到美国去了， 对。 也要办签证吗？ 如果你要只是去探亲旅游的话，你就直接拿着你的那个探亲旅游签证就行了。 也要有签证。 对啊，必须得有。 就是办签证的这个手续会简单一些吗？还是说和我们通常的旅游办那个签证 一样吧？而且如果你要是比如说你要办就是旅游签证的话，如果你要是就是填材料的时候你如果认识外籍人的话，还反而不太好办下来。他会觉得你有移民倾向。 原来是那本身你丈夫是。 因为我一开始我去的时候第一次就是为了玩嘛，所以就可以就那样填。 你见对方父母那一次那 就是去旅游， 那是纯的旅游。 对，我就填我就是为了去旅游。 就当你们确定了婚姻关系以后，你再去办签证的时候。 那个时候都十年签证了，我就不用再去面签了，我就直接拿就走了。 那还是先办一个好，因为 我第一次办的时候还是一年签呢。我第一次 是 一年签，然后第二年十年签以后，我就直接不用再去面签，直接把材料给他续签就行了。 这是一个，就是说你有了这个婚姻关系，而不是说我拿着结婚证证明我是他太太，或者我是他就直接就可以去美国了，这是不可以的， 不能够。 那你比如说你到了美国，然后你在那儿待的时间，实际上就和这个就是去旅游、去探亲的朋友，他的期限是一样的。 对， 就到时间你还必须要返回来。那你拿到绿卡以后，这个期限还会对你有限制吗？ 就是你一定要保证在美国本土要至少待够每年半年以上六个月。 这回是 绿卡就作废了。 这回是他求着你必须在那儿待半年以上。 对。 而不是说限制你半年之内你就必须得离开。 绿卡就是一个就跟美国的一个暂住证似的。 这个是一些这个基本概念啊，就是说将来如果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个年轻的朋友们如果有遇到跨国婚姻的时候，可能也会面临这样的一些问题。 就是绿卡唯一不好的就是你想去别的国家还是要办签证，因为你还是中国公民。 对对对，因为你还就没有转国，这个办绿卡和转国籍是两个概念。 对，绿卡就是一个暂住证，外国人暂住证。 你这个形容很准确啊，就是你在那儿的一个暂住的一个证明，而不是成为当地的户口的这样的一个证明啊，就像咱们 人家的公民。 对，你比如说咱们在北京也好，我们北京的朋友是有户口本儿，是吧？如果是外来务工的朋友，或者说来工作的朋友呢，他就有一个暂住证，这是这样的一个关系。但是有了这个绿卡以后，就像你就可以在那儿去工作。 对，你就有绿卡，有社保卡、社保号，你可以工作。 哎，对，这个美国的这个社保卡是很重要的。它的那个社保号就形同于咱们的身份证号。 对， 是你的一个标志性的东西。如果你比如说你走丢了，或者说你出什么事儿了啊，都得通过这个社保的号码， 对，你就所有的记录都在里面，人家一查你所有的那个都会有。 这是说到了这个，就是你们两个人的这个婚姻关系，然后就会涉及到一个什么呢？孩子，小宝宝啊，你们的小宝宝是在美国出生的， 对，美国出生的， 在美国出生的小宝宝，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啊，甚至有一些朋友会特意的啊，就到美国去生孩子啊，这个也不是什么新鲜的事儿，大家也都很熟悉了。那么他要回到国内的时候，这个手续怎么办？ 这个也是我刚刚就了解，因为这次带他回国玩嘛。因为我有那个绿卡了，他又是美国公民，所以我的孩子他必须要办，就是他必须拿的是美国的护照，办中国的签证回来。如果我没有绿卡，我只是比如说去那儿生孩子再回来，那么他就可以办一个旅行证，中国旅行证，回来之后他还可以办户口。 就是严格来讲，如果你没有拿到绿卡的时候，他的国籍还， 他的国籍其实他可以是美国公民，但他又可以同时在18岁之前享有中国的户口。但是如果我已经是在美国有绿卡了，那他就不能再有中国的户口了。 所以这个也是你将来要面对的一个问题。生活呢就更甭说了啊，这个生活当中肯定存在着一些差异。你比如说生活习惯呀，饮食习惯呀，一些理念呀，包括带孩子的理念呀，是不是都会体现出来？ 多少还是有点差异，虽然现在就是都国际接轨了嘛，但是还是会有一些就是差别吧。 你刚才说啊，你第一次就是没结婚之前啊，去见你的未来的公公婆婆的时候啊，就是咱们何先生的父母啊，你说他们都挺随和的，也挺随意的， 特别的随意， 对， 一点架子都没有。 那当你的身份转变了以后，变成他们的儿媳妇了，他们有没有对你有一些新的要求啊，或者是要跟你有一些不同的这种？ 没有啊，依然是 还和原来一样。 对 啊，就沟通的上面没有什么太大的障碍，没有什么。你比如你作为儿媳妇儿和婆婆之间， 特别特别随意，还是就是他们就属于比如说吃饭也好，就是你自己想吃就吃，然后你也不用说一定要张罗这个一大家了怎么怎么样，然后你自己想怎样就怎样，就特别的随意，觉得这个婆媳关系非常融洽。 你们是住在一起的吗？ 没有没有 没有住在一起， 住在不同的城市。 就是都住在不同的城市。 对， 那你们会不定期的会和他们去聚会在一起？ 对，现在就是比如以前就可能比如说放假会开车过去，然后呢待一段时间，或者是他们有时间了，因为宝宝他也不方便老跑，现在他就会过来开车过来， 他们过来开往应该是自己 小孙子 小孙子。这个咱们生活当中，就是咱们国内啊，就是隔辈人啊，这爷爷奶奶对于孙子孙女的那种疼爱特别的厉害啊，他们美国人也这样吗？ 对呀，而且他们就是 就是在宝宝，咱们是过百天，对吧？他们那是讲究过那个 baby shower， 就是还没有小宝宝还没生出来之前，大家可以给你办一个派对，然后会给小朋友就准备好多礼物啊，然后呢，就是各种各样的，就大家都会来，对对，祝福，嗯。 就是这个是由孩子的爷爷奶奶出面去， 不，这个是像咱们，比如说我要给孩子办百天，是父母就家里给张罗，他们是不能由自己来办，必须得有亲戚或朋友帮你组织这个活动，你不能自己，你不能自己组织，必须让别人给你组织。 那这个何先生他有还有兄弟姐妹啊，或者什么 他有 其他的 弟弟和妹妹 啊，有弟弟妹妹，就是由他们来去张罗这个事儿。 当时是他的表姐组织了一个， 表姐， 然后亲戚们就都来了，然后我们那个学校当时还给我办了一个， 哎呦，就是在小宝宝出生之前要昭告天下的那种感觉， 对，就比如说预产期可能还有一个月的时候，然后呢就会。当时谁组织就会，比如在家里准备一些食物啊，然后呢，所有人会带着礼物过来，然后一个环节，大家比如都吃好了、聊好了，然后所有人要把这个礼物一件一件拆开，然后就谢谢大家啊什么之类，照一些相。 哎，这个等于是，你看跟结婚似的啊，那个结婚的时候，你看举行一个仪式啊，把亲戚朋友都邀请来， 对， 啊，向大家宣告我们结婚了，我们成为夫妻了，我们要在一起生活了。然后呢，这个怀孕了快要生宝宝的之前呢，又有一个这个亲属的聚会， 对， 是吧？这个要向大家宣布啊，我们家要添人进口了。哎，我觉得说起来都觉得特别温馨的那种感觉啊，就是。特别的让人觉得其乐融融在里边，就是孩子还没有出生，大家都在为你高兴。哎，当他出生之后，是不是大家也还会再给你发来祝贺什么的？ 生完之后好像就没有说一定要举办什么仪式， 就不举办仪式，但是大家都知道肯定你生孩子了。 对， 将来这个孩子再见到家里的亲戚朋友的时候，他们应该就会对他有一个印象。 对 啊，他的应该是叔叔和姑姑，对吧？就是在从咱们中国人的这个方面来讲啊，那是他的，就是算是那边的直系亲属都是。那这个随着小宝宝慢慢的成长，就会也涉及到一个教育问题。 对 啊，这个教育问题就不是你在学校面临的对于学生的那个教育的问题了。上一期节目当中好像咱们也涉及到了说对于美国学生和中国学生啊有一些什么不同的教育方法。那在家庭教育当中，咱们国内啊这个孩子的姥姥姥爷和美国那边孩子的爷爷奶奶他们有不同的地方吗？ 就现在我妈也就是每年会定期帮我过去看孩子。在家现在因为那边英语环境肯定英语没有问题，所以在我们现在重点还是培养他的中文。他现在他基本上听得懂中文比听得懂英文多。 那是教语言那个比如说教育方式呢，什么让他养成什么样的习惯呀，怎么说呢，就像咱们中国人会讲一些道理，他们美国人也会给孩子讲一些道理嘛。 但是我家娃现在比较小。可能还不涉及到那种，我大概可能要两三岁，可能现在我家娃现在认知能力还在那个初级阶段。 那养育方面呢，有没有什么差异？ 你说是在生活那方面？ 生活上，比如说咱们这边啊，就是孩子别冻着啊，得多穿点什么的。他们那边有没有？ 不像我，就是可能是就亲戚家的孩子下雪，冬天光着脚出去跑呢。 就是。比较放养的那种感觉， 就是可能也是听，就他们都光着脚出去，都是那样， 所以呢， 也都挎着尿布，小朋友那边三岁了，还挎着尿布都很正常， 到处跑， 对， 他们觉得很快乐就可以了，所以这个要让孩子变得皮实，这也是一个这个教育的成长的方式啊，你想现在你们结合吧，已经走到了这个。一个很深入的这种状态了啊，那下一步还有什么打算吗？就是何先生现在他也不会再到国内来工作了，还是一直就在美国去发展了呢？ 因为就是他现在准备要申请研究生 哦， 那边其实也很注重学历，他当时来中国工作就没有再继续读研究生，然后这次就是想通过，因为已经稳定下来了嘛，先把研究生考下来 完成啊，那个硕士或者博士

亲民接地气，好酒牛栏山，鹏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源自顺心。